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。 走进春风里，共谱梦之声。改革开放40周年，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，听见成长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，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，0106-688-5858 130味本草，1258道工序传承国内，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，董酒1258。 来了您嘞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。 超子，跟我来来了。这是四位，给这续水啊。这是囊定，这是天管啊。薄凉糖瓜子烟卷嘞，面包点心，看包嘞，看包嘞，当天的戏单。 要喝啥？我在这儿呢。哎，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。 说半天了，您到底是干嘛的？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。 谁呀？你说谁这是？谁呀？ 季彤和大鹏啊。 我倒霉，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。 别挨骂了。 晚上好，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，我是季彤。在接下来的时间里，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。上一回正听到赵家大爷赵少福病重，他的三弟赵少珍想请自己的内兄陈一鸣来给大哥治病，但是苦于大哥对陈一鸣的医术是极不信任，并且有话在先，不许请他来医治。万般无奈之下，赵三爷只好以婉转的话语来相请陈一鸣。那么这陈郎中究竟会不会前去给赵大爷治病呢？咱们呀，接着往下听。 实在是我跟令妹我们两口子瞧着着急，这不瞒内兄您说，我二哥已然作古了，我们哥仨呀相依为命。别看我们家有点忙，就算没分家，连您妹妹在其内呢，我这俩嫂子他们妯娌三个凑到一起啊，十分的和睦。弟兄们呢手足情长，妯娌们呢哎，也是这个团圆和满，我们这一家子处得不错，很难得的。可自从我二哥一走啊，总觉得哎，缺点忙少点忙似的。这您说我们大爷再有个好胆儿，就生下我一个了，我可就孤单了。那么我也是心里着急，这才应了那句话了，叫有病乱投医。哎，一找啊，他推荐这个，那位举荐那个，我这一请大夫啊，请杂性的，来了不少。药呢没少吃，钱咱们也没少花，医药往效，竟至于无用。那么要不是你妹妹提呀、啊，我还没想到啊，内兄您这儿来呢。这可见是我啊，存着一份私心的错了。把我大哥这病耽误了，那现在也说不上悬崖勒马吧。总是呢，我找到您这儿来了。无论如何，您看在我们两口的份上，您呢到家去一趟，多费一费心，您分分神，给大爷瞧瞧的才是。按说这片话呢，就够委婉的了。这是三爷在家打了腹稿的。三爷琢磨了再三再四，这个话怎么说能不伤陈一鸣。陈一鸣听完这话呀，微微一笑，哈哈哈哈，哎呀，我说妹夫啊，您多虑了， 这是哪里说起，早就应该找我，瞧不好总不至于瞧坏了。就说我陈一鸣，我行医多年，大概是怎么个症状总看得出来。就只当是几位同行的一块会会诊也是好的，既然人命关天，又是至亲，绝不能耽误了。我让他们徒弟们预备我的药箱子，我这就跟您走啊。徒弟把牌子挂出去，咱们先停诊半日。陈一鸣这个人城府很深，您别讲脸上喜笑颜开，心里都暗恨赵家三爷。哦，你太难了，找十来个大夫瞧了才想起我来。那甭问，刚一病的时候我妹妹就提来了，你跟你哥哥不信任我，当初你们家老二病的时候就说要找我，我就听人说了，是你大哥横三竖四拦着，说我的医术不高明。这个话呢，我虽然没亲耳得听，是打着嘴里说的，大概八九不离十，也并非是望风扑影，我自己犯小心眼儿。到现在他病了，瞧十来个人才想起我来，这是实在没咒念了才找我。哈，既是你不仁，别怪我不义。那脸上是很和蔼的，心里边长牙，让徒弟们背着药箱子。妹夫，您受累头前带路，咱们瞧病的要紧呢。哎呦，内兄内兄，好，那您就一驾吧，屈尊屈尊，走吧走吧。三爷赵少珍呢，投了带路，陈一鸣带着徒弟，背着药箱子，顺他们家呀，奔这个河西屯赵家。河西屯赵家一大户啊，那平常啊，这舅爷呢也很少上这来看妹妹来，老太太要是想姑娘呢，就由他们家这派车呀接姑奶奶回门回娘家，带着这个外孙子一块回来。他也来过两回赵家，到赵家这么一瞧啊，真得说家大业大，赵家很阔的，那么一直也让到里边。三奶奶呢也出来了，大奶奶呢二奶奶呢也都出来了，全都啊跟陈一鸣见礼。陈一鸣一瞧，你瞧这赵家妯娌三个站在一起，别看我妹妹最年轻，比这俩嫂子呀这个姿色还略逊。你别瞅赵家这仨太太一个赛的漂亮，大奶奶周氏啊虽然上了几岁年纪，徐娘半老风韵犹存。二太太秦氏呢，别看小寡妇，男要俏一身道，女要俏一身孝，别看是素装不施脂粉，自来带的这么一点好瞧，而且呢还显着比自己妹妹年轻。陈一鸣呢很客气，挨个见过礼，大家伙给陈一鸣道法。陈一鸣说别客气了，这个大爷在哪屋呢，我瞧瞧吧。啊，您随我来吧。可就把陈一鸣啊让到大爷这屋。大爷这屋呢三间房，大爷在里屋躺着，刚到外屋呢就闻见呢很重的药气了。怎么呢，坐着药锅呢，一看呢那桌子上啊大小的药包总有这么十来个，也有的大夫给开完的吃了两副不见用啊不见好啊，就跟那搁着了，也有的是这回大夫刚给开的还没煎完的。药方子呢有一摞在桌上放着， 连投了这石头大夫写的卖案的都有，底方子都在。可就把这一大摞呀，三爷赵少珍都拿起来了，往陈一鸣面前那么一递，内兄，您瞧瞧吧，这是其他的先生们呢给开的方子。陈一鸣连接都不接，拿手一指这桌子，哈哈，妹夫您亮下亮下亮下，不必看不必看，我先瞧病人，我瞧完了病人，我说个大概，看看跟那些先生们说的一样不一样。陈一鸣的意思啊，你不瞧不起我吗？我要一接这药方子一瞧，我就有抄袭的嫌疑。我瞧不出什么病来，我看了这个我也能编上来，我不瞧。三爷呢，理亏着呢，本来嘛，瞧十来个大夫才把他想起来，怕他挑眼。哦，是是是，好，那您到里屋吧。有赵家的下人挑帘笼，这三位女监没跟着，就是三爷赵少珍陪着陈一鸣，可就进里间屋了。里间屋这个气味可就不好了，为什么呢？门窗又不敢打，大爷躺在这床上四十来天了，炕上吃炕上拉，没出这屋没下地儿。您琢磨这屋连药气味儿，那是不太好闻。陈一鸣呢，略这么一皱眉头。三爷赶紧客气客气，这屋这个气味不好，是不是把门窗先开开？不必不必，别，我看过病人再说。如果需要开窗通风，咱们再说。哈哈。陈一鸣呢，一看炕头里有个座不坐，他离得很远，先照亮照亮，瞧了瞧赵家大爷赵少福，也该着。赵少福啊，这会儿闭着眼，是睡着呢还是昏迷了也不知道，人脱相啊，确实是个重症病人的模样。三爷呢瞅着大哥着急，我给叫醒了，不必，把他这个啊手拿出来，我给耗耗墨。这才坐在这儿，低头瞧了瞧赵家大爷，伸手一搭墨，寸管指这么一耗，气若游丝。这个脉呀、啊，已然很不好了，脉象啊微弱。换手又给耗，他这正耗这脉呢，也该着出事。也不怎么这会儿啊，这赵大爷醒了，赵大爷那觉悟出来有人给他把脉呢，巍然的呀一睁眼睛，他没精神，睁开眼呢他使劲瞧，他瞧床头坐了位大夫，他想张嘴跟客气客气，他心里明白这是老三又请大夫来给我瞧病来了，他想说什么呢？您辛苦，您看看我怎么样啊？大夫得问您觉得怎么样，我把我的症状，我心里觉得我怎么难受，我跟人好说呀。大爷呢心里都蛮明白，奈何一节他说不了，张不开嘴，他睁眼瞧半天呢又说不出话来。他这一睁眼呢，这陈一鸣感觉出来了，陈一鸣这么一回头，哦，大爷，他冲他一乐，那意思客气客气。赵少福呢睁不开眼，他这一回头啊睁开了，赵大爷这么一瞧，怎么把他给请来了，他又说不出来，他这一着急呀、啊、他这手往回这么一蹬，紧跟着他一扬这手，他这病人的心里起急， 他也是病拿的，这很不礼貌。本来十代亲戚，俩人是亲家，他妹妹嫁你兄弟了，大面上得过得去。赵大爷呢，病了这么多天了，他起急，他心里一起急呀、啊，他也没顾上，连那寻常的人情都没讲，他那心里话就是：你找他干嘛呀？我最不信任就是他，他能给我瞧好了吗？赶紧让他出去。他往回蹬这手啊，挥这手往外轰陈一鸣。陈一鸣这回头啊，冲他一乐也是要客气。陈一鸣再有涵养，城府再深也受不了啊，脸色唰一下就变了。抬头一看三爷，三爷可太难了。好不容易给舅爷请来给大哥瞧病，大哥怎么这会儿睁眼呢？睁眼您别原因，倒是没说话，这比说话还厉害呢。您瞧这模样，而且呀拿这胳膊肘撑着，这就要欠身，那意思还不出去。他本来就没力气，他得这么一挣命。三爷真着急，内兄内兄内兄啊，您外边请外边请外边请外边。陈一鸣真有心呐，问问他，我怎么了？我怎么你了？你瞧瞧我怎么着你了？你就这这这，你太不信任我了，赵家老大你太难了。恨得陈一鸣暗咬牙关，哈哈，不妨事不妨事，哈哈，我看还行我看还行。气得陈一鸣直撒狠，气哼哼就出来了。哎哎，带茶带茶带茶带茶，这妯娌仨都在外边呢，出来都问呢。这妯娌仨呢可就把陈一鸣围上了。赵三爷呢撂帘子赶紧就进来了，大哥您，他得把陈一鸣领出去啊，您带瞅赵大爷又死过去了。三爷进来一瞧，大哥把眼又闭上了，再叫不醒了。你说这不倒霉吗？不如不叫他来，你这怎么话说得罪人呢？嗨，三爷呢出来了，吩咐家里人好好看着大爷，有什么事赶紧喊我。出来一瞧啊，陈一鸣谈笑风生，啊，不妨事不妨事，叫我看还不是很重吧。啊，三爷一瞧陈一鸣这是怎么意思，刚才脸色有点不太好，也难说，换谁也别扭，我大哥这难点。内兄妹夫啊，这个到你屋了吧，好吧，咱们到你屋了再说。大奶奶那意思跟着得问问怎么样啊，人家大夫没让啊，直接到三爷屋了，拿手一指这门，可不是指给三爷，指给自己妹妹。三奶奶陈氏一瞧呢明白，出去一瞧没人，把门就关上了。怎么样啊哥？哎呀，三爷一瞧坏了，三爷眼泪都快下来了。不是，这陈氏一瞧，别着急别着急，大哥您说，没事儿没事儿，我们大概也有个啊算计，你就准备，就是不好您也直说，倒不是不好，病呢总要对症。为什么我没法当着大奶奶说呢？皆因为这里头有个症状，我要说对了，大概这病我能瞧；我要是说不对，这个病啊，我也就不好瞧了。嗯， 三奶奶一听，这可透着我哥哥有能耐，还能把病症给说对了。要把这个症源给说了，那想必我哥哥有拿手的，他是能够治。三爷一听，就是不知道我大哥这病打哪上得的，那么舅兄您倒是说呀。 啊， 我说可就恕我眼冷了，不妨是说对了咱们接着往下说，说不对自当我胡说啊。啊，您说您说，大爷这个病，哎呀，令兄这个病啊，这个咱们一家人啊，实在亲近我可就不怕得罪人了。三爷，你说实话，你哥哥这个病是不是打色上所得呀？这一句话，三爷赵小珍愣住了。赵小珍一听，这句话说完了，陈一鸣不看他了，一扭头瞅自己妹妹。妹妹，这个话我可不当说呀，恐怕让我说中了吧。三奶奶陈氏一听，哎呦，哥哥，这么些大夫也没瞧出来。三爷，你看怎么样？让我哥哥给说着了吧？还真是那么回的事儿。三爷一听，你瞧瞧外边有人没有？三奶奶把门打开，再往外一瞧，院里没人。把门又关上来了。陈一鸣呢，故作玄虚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还望妹夫跟我说实话，令兄这个病我如果要说对了正缘了，确实为色上所得，那么你得跟我说实话，到底怎么回事，我好给他开这药，要不然那您就恕我无能了，我可是不敢胡乱开药，胡乱开药吃死人可了不得呀。三爷赵少珍直咬牙，内兄啊，错非是您，咱们是亲郎舅，换两姓旁人，就即便说对了正缘，这个话我也不能往外说，既然您说到这儿了，那没办法，我只能跟您实话实说，我们大爷这个病啊大半正中您所说是从这色上得的。怎么回事情呢？别嫌寒碜啊，这个别跟大夫说瞎话，哎，实话实说，我瞧你大哥这个病还有药可治。好吧，是这么档的事情。 好了，各位，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。由于时间关系，今天就先听到这儿，在明天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当中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好，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，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。 抓着天使的翅膀，飞越所有战乱的地方，我们相识相知相惜，相守这一场，有你认真的陪伴，笑容更灿烂，你笑打